间八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品味资讯早餐，计划精致生活。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8: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瑞。 各位早上好，我是孙畅。今天是2015年11月18号星期三，现行机动车牌尾号是1和6。下面来了解今天有哪些资讯，让我们一起关注。 第一部分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北京交通事故快速处理手机客户端本周五启用。 国内油价迎来年内第11次下调，92号汽油每升降7分钱。 今后新建小区住宅停车位将需要配套充电桩建设。 央行强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新版纸币。 今天的重点关注，您将会听到北京密云和延庆正式撤县社区，居民社保将按市辖区标准来调整。 事故易处理客户端周五启用，骗赔骗保行为将会依法处置。 大约在8:30左右是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巴黎卢浮宫关闭3天之后重新开放。 江西海昏侯墓发现马蹄金和金饼总数超过75枚。 今天节目当中继续有互动环节，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北京交通事故快速处理手机客户端事故易处理本周几将会启用呢？短信您可以发送到10628821828，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将在回答正确的听众当中随机抽取一位，您将获得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旅行杯一个，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李瑞孙畅早上8点为您介绍资讯。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早晨山区有小雪，偏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50%，白天最高气温6摄氏度。 今天夜间阴，北部地区有雨夹雪，偏南转偏东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90%，夜间最低气温3摄氏度。 今天白天，城六区的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空气质量指数65到85，今天的空气质量级别为良。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鲜资讯。 正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头条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交通出行方面。从本周五开始，司机朋友如果开车在路上遇到了剐蹭等简单的交通事故，您不必等交警前来处理了，而是可以通过手机拍照上传照片就能快速处理事故。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北京第一个快速处理交通事故的手机 APP 事故易处理将在本月20号，也就是本周五上线，并在全市推行。这是北京市交管局推出的快速处理交通事故的手机 APP， 目的是进一步缓解因交通事故而引发的拥堵。 那么究竟哪些事故适用于这种处理方法呢？北京市保险业协会表示说，手机客户端适用于北京道路上发生的机动车之间只造成车误损失或人员轻微伤的，而且车辆能够移动的交通事故的情况，比如剐蹭等小事故。 事故易处理的易是字母易。关于这款手机 APP 的更多细节，稍后在重点关注当中我们会为您详细介绍。 下面这条还是和出行有关，刚才说在路上的，接下来呢说在小区里的。今后呢，全国新建小区住宅停车位将需要配套充电桩建设。昨天国家发改委发布了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发展指南2015到2020年，明确了今后五年我国电动车基础设施发展的思路。 指南明确提出，到2020年，我国将新增集中式充电站、换电站1.2万座，分散式充电桩480万个，以满足全国500万辆电动汽车的充电需求。 指南当中还提出，对于有固定停车位的用户，优先结合停车位建设充电桩；对于没有固定停车位的用户，鼓励企业通过配建一定比例的公共充电车位，建立充电车位的分时共享机制。 据新京报报道，充电基础设施主要包括各类集中式充换电站和分散式充电桩。截至2014年底，全国共建成充换电站780座，交直流充电桩3.1万个。 交通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油价。国内成品油价下调，国家发改委昨天下午发出通知，决定从今天的0点起，将国内汽油每吨下调85元，柴油每吨下调80元，这已经是今年年内的第11次下调油价了。 具体到北京，92号汽油价格将由现行的每升5.86元下调到每升5.79元，折合每升降价7分钱。以居民家庭小轿车50升的油箱为例啊，调价之后加满一箱油，大约可以少花3.5元。 业内专家看来，近期打压国际油价的主要因素有两大方面，一个呢是美国原油库存不断的攀升，另外一个是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越来越浓重，因此国际原油出现了连续多日的大幅走跌。 继续浏览新鲜资讯，还是国内方面，新版100元人民币正式面世已经有几天的时间了，可是目前有部分商业场合啊，仍然以验钞机不识别等理由拒收新版人民币。对此，央行昨天强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新版人民币。 央行方面提示说，在使用新版人民币的过程当中，个人和单位如果遇到问题，可以向当地的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投诉，人民银行将依法予以处理，也可以拨打央行的咨询投诉电话12363。 此外，对一些商业场所和商用零售领域啊，个别验钞机不能有效识别新版人民币的现象，央行方面称呢，早在新版人民币发行日前，各家银行所用的现钞处理设备已经是全都完成升级，并经过严格检验的，能够保证有效识别新版人民币。 而社会商用零售领域点验钞设备的升级与更新呢，是要在新版人民币正式发行之后才能够启动，所以说全面完成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央行也将会同有关部门督促协助零售企业尽快完成相关工作。 再来关注，从本月12号起，国管公积金开始执行新的政策规定，除了最低贷款额度提升20万之外，同时明确了借款人信用卡逾期透支没有还款的，将不会予以贷款。 据北京青年报的报道说，这是国管公积金第一次明确信用卡逾期未还款会影响房贷。具体来看呢，贷款人申请贷款前2年内，夫妻任何一方逾期连续6期及以上的，将不予贷款。 国管公积金贷款除了新政，昨天北京市管公积金中心介绍，目前市管公积金还没有这方面的规定。 另外，针对国管公积金对贷款余额的新规定，北京市管公积金中心表示，市管公积金贷款额度的确定主要与申请人的家庭月收入、公积金缴存额、贷款年限等有关，与账户余额没有直接关系。 8:09，我们把目光转回北京，关注教育方面。从昨天开始到20号，2016年北京高考将进入网上填报信息和缴费环节。符合报考条件、通过报名资格初审的京籍考生和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都要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填报个人信息并缴费。 其中随迁子女在京只能报考统考或高职单独招生考试，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只能报考统考，其他考生可任选一种。随迁子女在京可以报名参加美术类专业统考，但不能参加高水平艺术团招生统测等本科录取相关统测。 新鲜资讯呢，再来为您辟个谣。针对不少社区张贴的免费为居民安装净水器广告，昨天北京市自来水集团回应说，这属于假消息。 哎，据北京青年报的报道说啊，近几天呢，一些商家通过在社区内张贴免费为居民安装净水器的广告等手段，在北京很多的辖区内进行兜售。一些居民就反映说，商家上门安装净水器之后呢，将向用户收取700元的押金，承诺半年之后会退还，但这之后用户就再也联系不上这些商家了。 嗯，对此啊，北京市自来水集团提醒居民啊，他们从来没有过生产和推销净水器的行为，也不会开展免费为居民安装净水器的活动。集团的自来水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的卫生标准，可以放心饮用。 自来水集团也特别提醒大家，如果您遇到了供水相关的问题，可以拨打市自来水集团的客服电话，这个电话是96116。 好，再来关注一下，今后啊，市民如果在网购的时候买到假货，如果找不到卖家，像淘宝、天猫、京东这些第三方交易平台，就需要向市民进行赔偿了。 国家工商总局昨天发布指导意见，规定第三方交易平台如果不能提供网络商品经营者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的，要承担赔偿责任。 下面的消息还是和网购有关。双十一购物狂欢过后，目前全国多地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退货小高峰。 据中国证券报的报道说，在福建泉州、浙江杭州等地呢，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有快递企业分析认为，商家产品质量参差不齐，买家买完试完再退，以及买家图便宜买多了，这都是其中的原因。 今年双十一是新修订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颁布后的第一个网购狂欢节，网络购物7天内可以无理由退货等条款开始实施，这相当于给消费者一个后悔权。 那么有快递企业就统计显示啊，从本月13号起到22号之间的快递将会达到一个高峰期，每天呢有大约近20%的是退货，一些买家呢甚至是一边拆着快递，另外一边呢还在办理着退货。 在采访当中，记者还发现一些商家在退货的过程当中会设置一些门槛，工商部门也建议说呀，消费者可以通过截屏等方式保留交易记录信息，在维护自身权益的同时，也要注意退换货的规则。 新鲜资讯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还是一条有关恐怖袭击的消息。据新华社今天早晨7点的消息显示，当地时间昨天晚间，尼日利亚东北部阿达马瓦州首府约拉发生一起爆炸事件，目前已经导致32人死亡，至少80人受伤。 据报道，爆炸发生在一个蔬果市场附近，目击者称呢，有8辆救护车将伤者送往医院进行治疗。 截至目前呢，还没有组织宣称对这起袭击事件负责。那么相关的消息，新闻广播也将持续为您关注。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鲜资讯。接下来请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汇市报道之后是今天的重点关注：北京、密云和延庆正式设县撤区，撤县设区，居民社保将会按市辖区标准来调整。 事故易处理，客户端本周五启用骗保骗赔等行为将会依法处置。 以下进入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资讯早八点编辑康立波。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连线中央汇民专家陈汉华。汉华你好。 主持人你好。 美国方面昨天是公布了最新的 CPI 数据，那么数据表现如何？它对美元的走势又产生了一个怎样的影响呢？ 好的，那么昨天晚间呢，美国公布的这个10月的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呢是出现了一个回升，那增长了0.2%，这一点呢是超过预估的增长0.1%，而且更重要的是呢，相比9月份的这个萎缩 的 0.2 呢是明显的改善，那这个数据呢结束了之前连续两个月的跌势。那么我们知道呢，近期外汇市场关注的最重要的热点之一呢是在于12月份美联储呢是否会像市场预期的那样呢选择加息。而按照美联储总裁耶伦之前的表态呢，这个加息与否呢主要要看这个美国数据面的表现而定。目前我们知道呢，美国的就业市场呢已经明显改善，那之前十月份公布的这个非农就业数据呢是大大好于预期的。同时呢，这个美国的 GDP 增速呢总体来说是比较稳健的，那么也显示的美国经济呢正在缓步的复苏，那这样呢已经是增加了美联储加息的筹码。那么昨天晚间的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呢止跌回升呢，等于说呢再度为加息呢增添了更多的信心。至此呢，美国最重要的几项经济数据呢在最近这一个月的表现呢可谓是全盘皆好。那么现在呢，市场对于加息的信心总体来说是非常充裕的。所以呢，从昨天美元指数的走势上，我们也不难看出呢，昨天美元指数呢是进一步上升到了99.65一线。那么这个涨幅不算太大，但是呢算是刷新了最近一段时间的一个新的高点。那么距离100的整数关口呢现在也仅有一步之遥。我个人相信呢，以现在的态势呢，突破这一区域呢只是时间问题。而且到了12月份呢，如果说美联储真的宣布加息的话呢，美元指数应该来说呢还能进一步的走高。主持人， 那么接着我们再来说一下油价哈。那么今天零点呢，这个国内成品油价是下调了，92号汽油每升是降了7分钱北京。那么未来一段时间这个国际油价走势会如何，您自己有一个怎样的预测呢？ 好的，那么首先呢，我们知道最近一段时间的原油价格呢总体是偏弱的。那么从11月初到现在呢，那么国际原油价格呢下跌了总共就是将近1/6。那么不仅是原油呢，现在大宗商品的价格普遍也不太乐观，包括黄金。那么目前呢，我们知道这个欧元区的经济形势呢并不好。那么欧洲央行之前呢一直在强调呢，12月份可能会为了刺激经济呢进一步扩大这个货币政策的力度。那另外呢，这个欧元区的第二大经济体法国呢在遭遇到这个袭击事件后呢，现在国内的旅游业及投资前景呢是不太乐观的。那么在这种形势下呢，我个人觉得全球黄金的需求短期内呢恐怕是难以抬头。所以呢，我们如果指望这个黄金的需求上升导致这个原油的需求上升导致油价上涨呢，这一点似乎是短期内是看不到的。那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本周一的原油价格曾经是短暂的反弹，但是呢周二又重新回归跌势。可见呢，之前我们可能有人会认为呢，这个袭击事件会导致呢原油的这个避险情绪导致原油的价格上升，但实际上呢，市场情绪似乎比预想的要更加稳定一些。那么在这样的一种局势下呢，我觉得原油价格在未来呢可能会进一步子呢，在这个现在国际油价是在40美元左右，那原油价格呢，我相信未来呢可能会继续保持一个低位震荡的态势，甚至有可能呢进一步的下挫。但是呢，现在的油价已经是接近到历史的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之上，所以说呢，这个油价进一步下跌的空间呢不会太大，但是呢，短期内呢确实没有什么反弹的机会。主持人， 那么最后呢，请汉华为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人民币、最新的主要外币的市场卖价。 好的，那么英镑的人民币是报在96.83，港币呢是82.24，美元是637.40，日元是5.1731，加元是478.38，澳元是452.56，最后呢欧元是681.14。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汉华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再见。 再见。 好的，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下面进入今天的资讯重点关注。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走全国29省高速缴费不停车，就办中国银行速通卡，年内申办无需预存现金，便可获赠价值400元车载电子标签。畅享京津冀地区通行费95折优惠，详询中国银行4006695566。 感受北京的呼吸，把握都市的脉搏，从早晨开始的每一天，带给你精彩的瞬间，生活添色彩，在每个清晨中伴着你，北京的资讯早餐。 早八点，欢迎继续收听。 早上的8:19，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新闻广播资讯早八点。进入今天的资讯重点关注，首先我们要来说一说北京的一件大事儿。北京密云延庆正式撤县设区， 昨天北京市政府办公厅发布消息说，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密云县延庆县，设立密云区延庆区。 新华时报报道说，按照相关的要求，密云延庆撤县设区之后，他们的行政区域和以前呢还是相同的。 按照国务院相关批复，北京、密云、延庆两县撤县设区将不会新建政府性的楼堂馆所，不增加财政供养人员，不增加三公经费。 另外有一个疑问，就是撤县设区之后，密云、延庆的行政级别会不会有所提升？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竺立佳认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可能存在县的级别低于区半格的情况，但是现在已经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密云、延庆撤县设区不存在级别别的变化。 竺立佳认为，目前北京市的区县都属于正局级单位，此前密云、延庆两县的领导班子基本全都按照正局级配置，与其他区相同，比如密云县委书记汪先勇，其行政级别就属于正局级干部。 嗯，还要了解一下相关的历史。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北京陆续开始撤县设区，现在的通州、昌平、怀柔、顺义、房山等城区都是从县演变而来，密云和延庆成为北京最后两个撤县设区的行政单位，至此以前常说的北京十六区县成为历史。 哎，所以说今后大家得改改较惯的说法了哈，不是密云县延庆县，得叫密云区延庆区了。据密云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说，撤县设区之后，关于密云区委区政府和各委办局什么时候会正式更换新牌子，目前具体时间还没有敲定。 那为什么要撤县设区呢？国家行政学院的教授汪玉凯认为，撤县设区体现的是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方向，也为北京市城镇化发展提供更大空间。 最重要的是，撤县设区对咱老百姓的生活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这其中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社保等待遇将会按照市辖区标准来调整。 哎，汪玉凯认为，县变成区之后，财政、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会按照区的要求进行政策调整。随着密云、延庆设区管理之后，交通、教育、医疗卫生等基础设施方面呢，将会有很大的改善。接受国家投资方面也会按照城市辖区的标准来配置。 不过汪玉凯也表示说啊，目前新设的两个区也面临着挑战，其经济水平与其他区的差距较大。另外呢，其功能定位发展要在北京城市发展的整体框架下完成，但总体来看，其面临的机遇是大于挑战的。 嗯，接下来的重点关注啊，刚才前面资讯当中提到，本周五北京第一个快速处理交通事故的手机 APP 事故易处理就要上线了，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易是字母易，这意味着今后如果遇到剐蹭等简单事故，司机不必等着交警前来处理，而是通过手机拍照上传照片就能够快速处理事故了。 今年5月13号，事故易处理这款手机 APP 呢，曾经在海淀中关村地区、昌平沙河地区开始试点运行。试行两个月后 ，APP 处理交通事故的使用率达到了30%。 昨天，北京市交管局表示，新的 APP 2.0 版已经测试完备，目前使用率已经达到60%。 北京市交管局介绍说，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任意一方事故当事人使用智能手机，按要求拍摄现场照片之后呢，就可以上传到这个处理平台。上传成功之后，平台会自动提示司机将车挪到路边，从而不影响其他车辆通行。 车主挪车完毕之后，就可以继续进入责任认定流程。如果当事人双方对事故责任没有异议，就能直接进入保险报案程序。如果对事故责任存在异议，事故所属大队的专席人员则会通过上传的照片来进行责任判定。 一旦责任认定完毕之后呢，就可以直接进入保险报案流程，保险公司完成审核之后可以立即进行理赔，当事人提供银行卡之后理赔金就可以到账。 部分车险企业都表示，如果理赔金额在5000元以内的，可以实现赔付理赔金额的及时到账。 如果车主对事故易处理软件最后给出的定损金额不满意的话，目前呢只能拨打保险公司电话进行进一步的协商和沟通。 针对本次交管部门推出的这款手机 APP， 有网友提出疑问说，如果出现骗保的情况怎么办？据了解，目前交管部门和保险公司已经实现了联合协查机制，利用双方的平台系统和资源，让骗赔骗保行为越来越难行，而且一旦被发现骗赔骗保，就会进入法律程序依法处理。

早晨的8:28，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新闻广播资讯早八点。进入今天的旅游资讯，首先我们把目光投向到国际方面，来关注一下巴黎卢浮宫关闭三天之后重新开放了。 法制晚报报道，11月16号，卢浮宫前呢已经有游客排队等待参观。当天，巴黎各小学、幼儿园也都重新开放。埃菲尔铁塔恐怖袭击之后，在当晚首次亮相。 巴黎系列恐怖袭击之后，法国总统奥朗德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许多公众场所一度关闭，现在陆续开放，但是现在仍有大量军人在执勤。 旅游资讯啊，再来关注近日发生在国内部分景区的现象。电视剧《琅琊榜》播出之后呢，剧中的琅琊山究竟在哪里？好多景区现在都抢上了。 新京报的报道说，安徽滁州琅琊山是行动最快的一个景区，先是把景区内的汇丰阁就更名为了琅琊阁，旅游公司呢还抢出了商标，随后南京、山东等多地也展开了琅琊山的属地争夺。 哎，南京人就说琅琊呀曾经是南京的古地名，六朝时南京设过琅琊郡，而且前后呢持续了200多年。 那山东表示说啊，这琅琊作为地名最早应该出现在春秋时期的齐国，当时就有琅琊邑了。在现在的青岛琅琊台西北部，春秋时期啊比六朝还要更久远一些呢。 是，虽然这些景区都否认在炒作，但是也坦言争这个归属地呢主要是要借助电视剧来带动旅游业。 所以这还是一个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路子。其实梳理今年的新闻，咱不难发现啊，为经济争抢地名已经是司空见惯了，比如说之前有花木兰故里之争，甚至还有西门庆故里，不少地方也在争。 是，所以电视剧播出是很热的，可是景区的发展呢，不能头脑发热。 哎，对。 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文化娱乐资讯。 文化娱乐资讯，首先我们得来关注一下考古方面。昨天西汉海昏侯墓发现了一盒马蹄金和两盒金饼，总数一共超过75枚。考古专家认为啊，这批金器是中国汉墓考古史上保存最为完整、数量最集中的一次发现。 新华社报道，马蹄金和金饼都是在墓室主椁室西侧发现的。马蹄金大小不一，从40克到250克不等，金饼呢大小相当于250克一枚。 据介绍，马蹄金呢一般是皇帝赏赐给诸侯王的赏赐品，而金饼呢则是属于具有储藏功能的货币。这次发现的马蹄金底部啊刻有一个上字，就是上下的上。专家分析后认为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呢是代表着上币，因为在西汉时期黄金属于上币，青铜铸造的五铢钱呢则属于下币。 另一种可能啊，上字代表这批马蹄金呢是由上林苑三官铸造的，而上林苑三官是汉武帝时期铸造钱币的机构。 那么对于海昏侯墓的考古发现，我们也将持续为您关注着。另外文化娱乐资讯，我们需要关注一下昨天的一场比赛，国足的这场比赛可能很多人都看了。 是， 昨天晚上在2018年世界杯足球赛亚洲区预选赛40强赛当中，中国队与中国香港队经过90分钟的鏖战，最终呢0-0战平了。 昨晚的这场比赛在香港旺角大球场举行，整场比赛中国队运气不佳，4次射门击中门框，特别是在第77分钟啊，于大宝的补射击中立柱内侧之后，皮球已经越过门线，但是裁判没有判定中国队入球。 至此呢，中国队进军亚洲区12强。仅仅只有理论上的可能了。这个话怎么这么熟悉呢？因此啊，昨天晚间的中国足球也是再次成为了媒体和公众口诛笔伐的焦点。 人民网今天发表特约评论说，从2004年至今，中国队再也没有世界杯预选赛小组出线的记录，每次都是提前7年开始备战下一个周期的世界杯，对中国足球和球迷而言是一种煎熬。 是，评论还指出呢，整场比赛无论是国足主教练佩兰的排兵布阵，还是球队的进攻套路，都没有表现出全力争胜的欲望，国足不该踢成这种结果，应该有人承担他该承担的责任。当然我在网上啊也看到有评论说，这是2018年世界杯的预选赛哈，估计国足是没戏了。 对， 那么到了2022年，大家都在讨论那个时候我多大了呢？ 我也想想我多大了， 只能说是等国足出现，等到花儿都谢了。 是， 那文化资讯再来关注另一个很热的现象，就是这个电视盒子近日呢被叫停服务了，有的需要违规检查处理，有的是进行升级。 嗯，这有些听众啊可能还不太了解电视盒子，介绍一下，它是一款硬件设备，连接上 WiFi 之后呢，通过它就能在电视上看盒子里原有的视频和电视剧了，可以说是突破了传统的电视收看方式。 北京日报报道，这个市场啊被业内称为客厅市场，近段时间以来就是整改不断，尤其在11月15号，观众发现打开盒子是厂商发布公告，为严格贯彻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相关政策要求，近期停止服务，开始升级。 北京报也对此做了报道，说升级之后呢，81个非法违规第三方应用将全都被屏蔽，所有品牌及第三方应用均需要配合广电总局做纯净认证，预计最长需要1周的时间。 国家广电总局表示，对于大量未取得播映资质的境外影视剧、微电影、网络剧进入电视机的现象呢，要予以坚决查处，各大牌照播控方在1周内全部下线，等待总局核查。广电总局还要求牌照方应该立即停止变相开展的直播业务。 嗯，其实部分电视盒子被叫停服务这个事儿啊，在网上也是引发了争议。 嗯， 有些年轻观众就觉得，原来能看好多视频的盒子挺过瘾的，取消了或者说是停止服务了，挺可惜的。 嗯， 但是也有家长表示担忧啊，说过去电视播出的内容那都是经过审核的，这盒子里万一有色情、暴力等内容，担心孩子的收视安全。 哎，那么传媒专家表示，面对互联网的冲击呢，广电总局其实是在逐渐的做调整，布局自己的智能化道路，而互联网企业不会放弃客厅的市场，在不触碰红线的前提下，仍会积极的向客厅市场来渗透。 好，今天是周三，照例啊，图书资讯大搜索的时间。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为您搜索一下热卖图书和最近的热点图书。 嗯， 上周六巴黎遭遇了多次恐怖袭击，震惊了世界。今天我们为您介绍一些和这类话题有关的书籍，希望能够帮助您了解恐怖主义，了解世界局势。 嗯，首先推荐的是《恐怖主义的历史演变》这本书。这本书呢，将不同时期的恐怖主义他们的表现形式、演变的内在规律和特征做了分析。 这本书主要阐明的观点是，国际体系中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不平等矛盾是恐怖主义滋生的基本动力。这本书在图书网站上有售，大概60块钱左右。 第二本书呢叫《今日伊斯兰》，很多学者都说啊，其实大家对伊斯兰的基本要义和穆斯林的生活方式有些陌生，甚至分不清伊斯兰和穆斯林的区别。这本书呢会给您做出一个详细的分析。 这本书的作者叫阿克巴·艾哈迈德，他曾经担任巴基斯坦驻英国大使，是美国华盛顿大学的教授，既是一位穆斯林，也是国际研究伊斯兰的权威。 嗯，现在这本书在图书网站上编辑查询是没有销售的，可能得麻烦一点啊，您到大型的书店去购买。书中所呈现出的部分内容，可能真的和您的理解不一样。 嗯，除了刚刚介绍的这本偏学术性一点的书呢，还有一本著名的小说可以关注，叫《追风筝的人》。有些朋友对他其实并不陌生，他不是新书了，已经多次再版，还被翻拍成电影。在这个节点上推荐这本书呢，还是希望通过清晰自然、写实的笔法，让您感受到一丝温情。 哎，这本书啊，展示了一个人的心灵成长史，也展示了一个国家的苦难史。我们在近些年的新闻当中是不断听到阿富汗、巴基斯坦遭遇炸弹袭击等消息，而看过这本书呢，你会知道那里不是一直战乱的，曾经有着非常惬意舒适的生活，人们放风筝、开 party、 讨论足球，而战争却破坏了这一切。 嗯，也有书评认为啊，如果深入了解历史的话，您就会知道只有强权势力从这一地区撤出来，这里才有恢复的希望，而且复杂的战争局势如果落在普通的某一个百姓身上，那就是无限的灾难。 嗯，这本小说之所以能够吸引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读者呢，也是因为它讨论了关于人性和人性拯救的问题。 嗯，好，那么关于这类题材呢，我们接下来再请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反恐学院的吴少忠副教授，请他从专业的角度为大家推荐一些书。 嗯， 今天我推荐的是《恐怖主义溯源》，作者是王一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9.12之后，或者说巴黎恐怖袭击之后啊，我估计很多听众都会有个疑问：第一，什么是恐怖主义？第二，恐怖是它怎么产生的？这些恐怖分子又从何而来？他为什么那么的残忍和冷血？ 而且就是说现在国际社会在严厉防控，为什么会越防越控？今后呢，恐怖主义到底会向何处去？为了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深入去探究恐怖主义是根源啊，那就像是要追根溯源，而这本书就给我们很好的解答。这本书里所说的恐怖主义的猖獗与特定的国际体制，与某些国家的特殊政策做法有关联。在我看来，这本书有以如下几个特点。第一个，非常的系统，它从恐怖主义的基本基础理论、基本概念入手，研究了南北关系和恐怖主义的关系、大国关系与恐怖主义的关系、国家战略和恐怖主义的关系、宗教问题与各种战争和恐怖主义的关系。第二个，它非常的深入和全面，它研究呢既包括了横向的视角，也包括了纵向的维度。第三，追根溯源。第四个方面，它的立意非常的准确，他当年所提出的各种的观点、各种的论证仍然是正确，仍然是指导我们今天去思考、去判断，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嗯，再为您重复一下，这本书啊，名字叫《恐怖主义溯源》。另外呢，有些朋友想了解一下法国的警察力量，毕竟这次袭击呢是发生在法国巴黎。在面对恐怖袭击的时候，法国有多强的作战能力？我们接下来要听一下北京铁路公安学校的高级讲师王秀宇为您推荐一本书，看看他有什么样的理解。 今天向大家介绍一本，书名为《法国特种部队档案揭秘：国家警察干预队》，就是这本书。法国国家警察干预队呢，是吧？是隶属于法国内政部队的这个警察的快速反应部队，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特警。它是这个法兰西比较知名的这个特种部队之一。2015年2月，这本书出版以后，是吧？那么现在呢，是吧？获得了这个法国图书大奖。本书的作者呢，也是法国警察干预队的成员。这个部队一成立的时候，它的宗旨就是属于精英型的。除了这个马赛和里昂是24个人以外，其他每支这个特警队20个人。反恐的这个尖刀，它是这个刀尖，它执行任务的时候这个效率非常高。为啥分布在全国各个城市呢？它的主要任务就是反恐、解救人质。另外呢，它的这个训练，是队员每年这个70%的是训练，30%的时间这个去执行任务，安排的非常恰当。就是说，这个他从他成立到现在，没有人牺牲。我所说的他的这种体制为啥值得我们国家借鉴呢？因为我们国家呢也和法国一样，在武警当中有好多，他们叫特战部队，在这个警察当中呢，是吧，也有好多特警队。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特警队的这个体制呢，就有点像这个法国警察干预队成立初期的那种状况。法国警察干预队这本书里头介绍的内容都非常值得我们国家参考。 好，关注完了以上这些书籍之后呢，我们再来放松一下紧张的神经啊，来看一下其他方面的书籍。来关注花能解语，带您读懂齐白石，这本书近日开售了，作者是吕立新。 吕立新呢是著名的文化学者，是我们2011年北京榜样的提名人物，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的主讲人，当时讲述后还掀起了齐白石热的现象。他同时也是艺术品鉴赏与投资专家。 这本书呢可以说是深入浅出，用一文一画讲述了齐白石的故事，使大家能在阅读当中学习鉴赏，品味人生。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描写汤林、汤用同、汤一介三代知识分子经历的《我们三代人》即将于下个月上市。 汤一介的夫人、著名比较文学学者岳黛云说，书里记录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和心态及交往。 汤一介和岳黛云呢是北大著名的学术夫妇，自喻未名湖畔的一对小鸟，非常浪漫。夫人这次替逝世的丈夫出书啊，也能感受伉俪情深。 北京晚报的报道说，汤先生在书里回忆了他的父亲与胡适等人的交往，不偏不倚地记载了许多那一时代的人物、事件和场景。 北京时间8:43，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北京晚报、法制晚报、京华时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孙畅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天气资讯。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资讯早8点，天气资讯。 好，接下来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郭建兴，请郭工给我们介绍一下天气状况。郭工您好。 哎，你好李瑞。 请郭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啊整体的北京天气变化趋势吧。 今天呢，北京呢是有以下三个特点的这个天气，一个呢是天空状况继续维持阴天，或者多云天气，这样一来呢，今天就很难见到晴天了。那么第二个呢，还是今天的气温呢会有比较明显的下降，第三个就是气象条件对污染物的扩散能力有逐渐下降的这么趋势。那么见不到晴天呢，是因为本市高空呢都是偏西或者是西南气流，有利水汽的输送，这样的话云就比较多，所以今天白天呢是阴天和多云的天气，云多了呢光照就比较差，气温也上不来，那么预计今天最高气温在6度或6度多一点，和昨天南郊观山台9.9度的这最高气温相比的话，今天是下降了3到4度，那么这再加上今天这个湿度比较大，天气给人的感觉还是比较冷，提醒大家呢要注意保暖，这是今天的第二个特点。那么今天第三个特点呢，就是污的扩散条件呢是逐渐下降的，这是因为今天控制本市的气压场呢开始减弱，风力很小，这个污染物的扩散条件呢向不利的方面转变，特别是下午以后大气透明度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下降，可能有轻度污染，这样的话就是年老体弱的以及小孩啊需要简单的减少户外活动，是这样的，李瑞。 那郭工啊，未来几天北京的天气会有如何的变化，请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未来几天呢，北京的天气将会变得更加复杂，首先呢是雨雪天气比较多，其次呢就是气温会继续下降，那么说未来几天雨雪比较多呢，是因为呢今天明天后天还有双休日这一共这4天的时间里呢，几乎呢天天都有这个雨雪天气。明天呢先是会出现小雨，开始时间呢是在明天上午，这样的话明天的这个早高峰可能就不会受到降雨天气的这个影响，那么明天上午出现小雨以后呢会逐渐的转成这个雨夹雪，晚上甚至可能会转为小雪天气，那么到后天上午结束，后天下午到后天的前半夜有这么一个间歇期，但是周六和周日也就是21和22号都还会出现这样的雨雪天气，而且21号和22号出现的这个雨雪天气呢比明天那个要明显的多，请大家到时候呢要注意防范，是这样的，李瑞。 好的，非常感谢郭工给我们做的详尽介绍，谢谢您，再见。 好，再见。 好，感谢郭工。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早晨山区有小雪，偏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50%，白天最高气温60摄氏度。 今天夜间因北部地区有雨夹雪，偏南转偏东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90%，最低气温3摄氏度。 今天傍晚时天气预计阴天见多云，偏南风2-3级，气温5到4摄氏度。 今天白天城六区的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空气质量指数65到85，空气质量级别为2。 再来看一下登山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白天呢本市天气以阴为主，能见度还不错，登山气象指数是3，比较适宜登山。 洗车指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北京有雨雪天气，洗车气象指数为3，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接下来关注一下路况连线。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不是998，不是598，买人保直销车险送免费保养，真的不花钱，机油、机滤、工时费全免，上门保养到店保养任你选。 人保直销车险，轻松保，简单养。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腰痛、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松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65150023号为您服务，请输入需求。 我开了家新餐厅，希望让京城年轻人多多来消费，宣传预算10万。 您好，请阅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为您设计的整合营销方案。 哇，这个方案有创意，性价比高，适合我。 感谢您的支持，拨打0006515002365150023。 联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告诉我们您的需求，我们为您的企业量身打造整合营销方案。 好，接下来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中心的值班编辑张少云为大家提供一下最新的路况分析。少云你好。 哎，李瑞你好，听众朋友早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交通情况。那现在交通压力集中的路段呢，是在东西二环、东西三环、东西四环南段的南向北，以及东五环北段的南向北，还有西五环南段南向北。在北部地区，北二环全线以及北三环的西向东呢，是目前交通压力集中的路段。 那么再从其他的情况来看，拥堵分布呢主要是集中在了京通快速进城以及建外大街进城一线、机场高速北港到五元桥的进城方向，以及德外大街的出城方向、莲池东路的进城方向，以及京开高速西红门的进出城的这个路段。那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李瑞。 好，非常感谢邵云给我们带来的最新路况分析，是由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中心为您提供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今天的丰台达人秀。 树立达人榜样，打造百姓舞台，发现丰台之美，共创幸福生活。北京市丰台区委宣传部联合北京新闻广播等多家媒体推出2015年发现丰台之美主题活动丰台达人秀系列报道。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爱丰台， 我爱丰台， 我爱丰台。 丰台达人秀丰台之美。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发现丰台之美幸福社区丰台达人秀活动系列报道，创造丰台之美，汇集幸福社区。今天我们走进花乡，了解工艺达人张丽华。 大家好，我叫张丽华，我是花乡看丹的工艺达人，我已经退休了，我还愿意为呢老百姓做一点事，做点好事。 已过花甲之年的工艺达人张丽华是村中的劝导队队长，5年寒暑，他为村里的大事小情东奔西走的忙碌，村庄日益和谐，乡亲们也日渐快乐。说到村子里的劝导队，张丽华打开了话匣子。 劝导队呢，就是说干这个工作呢，就是说村里边谁们家的大情小事啊，什么打架斗殴的呀，门口乱放堆物堆料的呀，我们这个劝导队啊都去劝说去，卫生不往垃圾池子里头倒，我们都要是劝一劝去。 张阿姨所做的劝导队工作一开始也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 有的那个老百姓呢，不理解我干这个工作，说话呢，挺不好听的。可是呢，我们通过跟他沟通，跟他讲这个道理，最后他也认可我这个工作。 身为老党员的他，无怨无悔地践行着最初的誓言，胸中有大义，心中有大理。就是他这样时刻为大家好的公益心，让村里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 我就没有成立劝导队之前，我们这个村呢，是一个很落后的这么一个穷村。后来成立这个劝导队以后，通过我们走街串巷带站岗，现在大家都认可我们这个劝导队了，让我们这个村和谐，让这个村的面貌改善一下。 时至今日，张丽华的工作被越来越多的村里人所认可，大家对劝导队的工作也有着一致的好评。 他们评价对这个劝导队呢，你们成立这个劝导队以后，通过你们的工作，咱们这个村跟以前大不一样了，邻里之间的和谐那什么呀都挺好的。我爱这份工作，我也喜欢这份工作。 丰台达人秀丰台之美。 同样是工艺达人，来自于长辛店镇的白金花却有着不同的诠释。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辛店镇的工艺达人，我叫白金花。 白金花是丰台区长辛店镇李家峪村的普通村民，他以一颗感恩的心回报社会，孝敬老人，关爱家庭。十几年来，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孝敬父母、尊重老人的诺言，得到了全村人的赞扬。 公益达人就是在社会上为大家做贡献的人，不求回报。我没做什么惊天动人的事情，我就是为了照顾我们的家人，照顾我的多年生病的母亲和公婆。哎，虽然就是我负责的多点，但是我的兄弟姐妹呢也一直在帮助我。现在我的婆婆呢还在我的家喽，一直我在照顾她。这就今天没有老人，哪有你啊？是不是？我就这么想，没有老人就没有你。没有和平的社会就没有现在的大家，你不孝顺你老家儿女，对你也是一个不好的看法。和谐的家庭，和谐的社会。来我的小家庭来说吧，那个老家在我这儿住着，但是说你像我们家的7个姊妹都上我这儿来，一坐坐好几桌，我这感到特别的融洽，特别的和谐，特别的好，特别的高兴，就是这么一点，别的没有。 树立达人榜样，打造百姓舞台，发现丰台之美，共创幸福生活。 北京市丰台区委宣传部联合北京新闻广播等多家媒体推出2015年发现丰台之美主题活动丰台达人秀系列报道。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爱丰台， 我爱丰台， 我爱丰台。 丰台达人秀丰台之美。 好，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公布一下互动环节的答案。我们今天的问题是北京交通事故快速处理手机客户端首事故易处理啊，本周几开始启用呢？答案就是本周五开始启用这个快速处理的手机客户端。 嗯， 恭喜手机130尾号7253的这位听众，您获得了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旅行杯一个，稍后我们的编辑会与您取得联系。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到这里今天的资讯早八点就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编辑康立波、孙畅，主持人李瑞、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稍后欢迎您收听由冰冰和郑磊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 明天我们一起再来品味北京的资讯早餐，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穿梭苍苍的岁月，几多一次敬畏，不恼的不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粗暴。 您即将收听的是《整点快报》。 听听阳光的声音，